今天最后一堂课咯，我们其实剩的东西不多，而且全部都是以前讲过的，只是六祖慧能已经快要那个圆寂了，所以最后发生了一点事情，然后交代他的学生。我记得上次全部讲到，就是是不是幼云无趣七十年，他就说他预言他自己那个灭了以后的七十年，圆寂以后的七十年会有两个菩萨出来，好，那个地方我们都讲完了。所以啊，就弟子继续问啊，你们翻到那个问曰，未知从上佛祖应现以来，有没有找到？应该是这里没错嘛，哦，如果我有记错的话，你赶快先跟我说一下。就是讲啊，就是反正这个他那些应该是不是法海，我记得好像就问，继续问说，哎，那这个想要了解一下整个禅宗啊，就是我们这一派的传承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可不可以请佛祖啊，就是请从那个六祖啊讲一下，从佛陀啊，或者是最上之前这个传承是怎么回事啊？传授几代，愿垂开示。那老师啊就说，他说啊，古佛应世以无量数不可计也。他说禅宗这个啊，修一乘法哦，修这个就是回归真如心性啊，万法由心的这一门啊，也就是我们禅宗这一门。他说事实上就是无始以来啊，所有的这个诸佛如来就是在教这样的一个法门哦，所以你要往前追溯已经很难了。但是呢，他说啊，我可以至少从比较近期的可以追溯的，他说我们就从七佛开始。你说他为什么讲七佛也没什么特别原因，大概七啊是在佛教里面来讲，七是一个很吉祥的数字啦啊。他说那我们就七佛为始吧。过去啊，我们现在是贤劫，贤就是圣贤的贤，劫啊，劫就是劫难的劫，这个劫是代表时代的意思，以前都有讲过了，这个大劫、中劫、小劫等等，我们这就不再重复，所以你就记得一个劫啊，阿僧祇劫这个劫字就反映一个时间点。我们现在是贤劫，那我们之前呢、啊、叫做庄严劫，到现在是不是一共有24劫吧？也不是到现在为止，应该整个成住坏空啊，就是这可能这个娑婆世界，整个一共有24劫吧。我们现在是贤劫，我们之前是庄严劫。那我们之后那个呢，应该是叫做星宿，就星宿啊，星宿那个日本那个地名星宿啊，那个过去啊，他说每一个劫应该是有1000个佛，好，所以他说这七佛从哪里开始算呢？就是我们上一个庄严劫的最后3个佛，哦，第998、999、998是谁呢？998是。那个叫做毗婆尸佛，那999呢叫做尸气佛，那第1000个啊，就是我们上一个庄严劫第1000个是毗舍浮佛。说老实话，那个我这些佛啊是什么样状态，我也真的是搞不清楚，因为我大概我真的学佛太浅了，所以这些比较有一些历史啊，或者一些因缘的这些东西，我记得真的不够清楚，所以不过大概知道是最后的是这三个佛。那么贤劫啊，就前面4尊佛，第一尊呢是拘留孙佛，第二尊呢是拘挪含摩尼佛啊，第三尊佛呢是这个迦叶佛，第4尊就是我们现在的释迦文佛，其实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释迦牟尼佛啊，第4尊。那么释迦文佛啊现在出世了嘛，释迦牟尼佛再往下啊，你知道释迦牟尼佛的国运，这个佛运啊，这个我没有讲过，有12000年啊，那个12000年，所以我们现在是2500年嘛，就是离他入灭或佛出世啊，就是整个佛教开始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现在2500年。那么2500年之后，大概还有差不多将近10000年吧，9000多年，10000年。所以是整个是整个算怎么讲佛运啊，是整个释迦牟尼佛的佛运。之后我们下一节啊，下一个应该是 我记得是56亿7千万年吧，所以中间会经过一段没有佛的时间。之后是谁呢？之后我们到了那个每一个佛又有一个新的佛出世啊，基本上应该就是那个我们讲那个叫做那个叫做弥勒菩萨就会成佛，弥勒佛哦，那是那就应该是第五尊佛，如果我的理解没错啊，其他的细节我是真的是不知道。可没办法跟大家这个交代太多。那么再来呢，他说啊，这七劫之后啊，释迦牟尼佛啊，一直到六祖慧能，中间啊，就是他传给迦叶尊者啊，迦叶尊者大家应该都知道，拈花一笑那个迦叶尊者，这个迦叶尊者我们在楞严经以后也都会讲到啊，我记得在阿弥陀经也提到这位人物啊，迦叶尊者在25圆通的时候会出现，所以往后我们会更清楚。那么剩下几尊，这边一共有33位啊，其实大部分的人物我也不认得，所以但是我们呢就还是从头到尾念一次啊，以示尊重。但是我就是说没有办法讲太多细节，那个。不管是哪一本啊，就是我们原来的用那个蓝色的那一本啊，或者是简风文居士那一本，他们倒是有对于这33个这个祖师爷爷都有一些比较简略的介绍，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摩诃迦叶尊者，第二呢阿难尊者，这个大家都知道，阿难是二代祖师哦，那个这个。所以阿难、其实还 是蛮有地位的。第三呢是商挪和修尊者、第四是优婆居多尊者，第五提多迦尊者，第六弥遮迦尊者，第七婆须密多尊者，第八佛陀难提尊者，第九佛陀密多尊者，第十胁尊者，十一富农业遮尊者，十二马明大士。马明大士比较有名，马明大士啊，这个马明菩萨，其实这些都是菩萨，他是写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蛮有名的这本书啊，这个论啊，就所以我们上次在讲金刚经有讲金律论，所以这些论啊很多都是这些大菩萨得到的啊，很多而且大部分是明心见性这些大菩萨们写的，所以马明大师写的大乘起信论这个我知道。那十三呢是迦毗摩罗尊者，十四龙树大士，龙树大士就是龙树菩萨，这个应该很多人听过啊，因为为什么他写了一部中论中观中论啊，非常有名，写的非常非常赞，非常精湛啊，也是讲不二法门，讲中啊中那个中观这一部啊，其实真还真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再来呢，第十五呢是迦挪提婆尊者，十六呢楼侯罗多真尊者，这个不是罗侯罗，这是罗侯罗多啊，不是那个佛陀的那个。儿子啊，所以有些人会 confuse， 这个不要搞错了。然后在17啊是真伽难提尊者，18伽耶舍多尊者，19鸠摩罗多尊者，20舍耶多尊者，21婆修盘头尊者，22摩拿罗尊者，23赫那挪，这个在佛经里面你看到那个那字啊、基本上都念挪啦，他们就是从那个梵文直接翻过来，所以这应该是赫那挪尊者。24狮子尊者，25婆舍斯多尊者，26不如密多尊者，27般若多罗尊者，28菩提达摩尊者，这个就是从把那个禅宗啊带到从印度带到中土来的这个达摩祖师爷，这个祖师爷是中国的祖师爷，就是中国的第一位达摩祖师。那第二个呢就是29，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二代祖师，就是慧可、记不记得我们讲说那个慧可要去拜达摩为师，达摩不收他，他就把自己的那个一个手臂，那个我记得是把手臂切下来吧，去供吧，好像我记得是这么回事。然后啊那个达摩尊者、看他这个心非常的诚啊，就这个收了他、然后应该是慧可，我记得没错的话是慧可跟他讲说弟子心很乱，就跟那个达摩祖师说哇弟子心很乱啊，那么 可不可以请师父帮我安心啊，安住我的心啊。那那个达摩祖师啊就说，那你把心啊，你要我帮你安心可以啊，你把心拿来给我啊。好，你把心拿来，找到心给我，我就帮你能够帮你安啊。结果、啊、那慧可是密心了不可得啊。哦，就是这个时候啊，哇，忽然大开悟了。哦，就知道原来根本我们这个心是妄心啊。到最后当然就是讲《楞严经》里面万法无生等等啊。所以他是这个时候开悟的。哦，那个这个慧可大师，这个应该蛮有名的。三十呢是增灿大师哦，是我们第三代。那第四代是三十一道信大师。然后第五代，我们的第五代是弘忍大师，还有印象吗？就是六祖慧能的师父啊，就是六祖慧能在那墙上写字，然后啊，他把衣钵传给六祖慧能，就是这位弘忍大师。很多时候你听他叫忍大师啊，慧能啊，就是最后一位了。三十三祖，从上诸祖各有秉承啊，汝等向后历代流传，勿令乖误。所以他把三十三个祖师啊，就也不是都不是都祖师，就是这三十三代的传人哦，全部列出来。那有几个的确是蛮有名的，一直到那个六祖慧能哦，看他中间其实都蛮多那个讲解，我们自己可以稍微看一下。所以我们就直接跳到如果是蓝色那一本啊。是422页，就是我们直接接着经文下面继续讲，下面的内容全部都是只是六祖慧能因为马上就要圆寂了，学生又再度问，都是重复的问题，他也重复的答哦，所以我们这边已经没有什么困难度了，只是大概念过去。那老师啊，汝等谛听啊，后代迷人，应该是说这老师说啊，老师说就。因为他们还希望能够有交代嘛，我看是不是中间应该，哦，对不起对不起，中间漏了一小段，在421页，那个大师啊，这个先他就是在那个先天二年癸丑岁，就是在某一个时间8月初3啊，于国恩寺斋罢，他吃斋饭吃完了，就叫所有的这个他的这些徒弟过来啊，他说汝等啊。各依位坐啊，就大家依次坐好。他说我要跟你们道别了。那这个时候法海就开始问了，说那佛和尚啊，其实他们这个和尚是尊称，不是说哎你这个和尚，他的和尚其实就是说非常尊敬的称呼啊。他说那你还有什么教法哦、啊，可以令到可不可以再讲述，其实他已经讲了这么多了，那法海还是又问说那你是不是可以再重新再讲一下，你还有什么交代的可以让后世帮助这些学佛的人能够真的明心见性。那老师就说啊，好，那再问我就再答嘛。他说汝等谛听啊，后代迷人，若是众生即是佛性。他说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后代的人啊，你如果明白啊，其实啊众生啊即佛，如果你知道啊众生啊是啊，就是说知道，如果你知道啊这个众生心中都有佛性，我们看六祖的那个字啊，我们就不要照他一字一句的解，我们讲真正的意思，我觉得这样比较容易学，也比较有意思啊。也就是说后代的迷人，如果你真的知道啊众生跟佛无二无别，每一个众生啊都有原本具足的佛性哦，佛性是原本具足的。那么如果大家知道众生即佛的话，那你啊就肯定可以明心见性。因为学生问他怎么样可以明心见性，所以老师就说你必须了解众生就是佛，佛即众生，众生原本都有佛性哦。然后啊，如果你不知道这件事情，不知道众生即佛的话哦，他这中间实在太简短，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知道众生佛无二无别，心佛众生无二无别，那你就当下你其实你就明顿悟了，明心见性了。如果你搞不清楚这一点，你不知道众生本具佛性，那你到心外求法，那你永远万劫就觅佛难逢。你再经过累世累劫，如果你不知道了这个道理啊，这个地方去下功夫的话，你呀、啊、永远没办法成佛。吾今教汝是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所以我今天教大家的其实就是要让你见到自心的佛性，就是要你回反闻，反闻自性，想要你回光返照，而不是到外面去攀缘或者是心外求法。所以他要你见自心佛， 那个我们不是讲说这个自心佛才是就是我们原本的这个佛性，他说其实六祖慧能或者我们讲的一乘佛大法，或者其实禅宗这一脉基本上都是叫你反闻自性、哦、回光返照，欲求见佛，但是众生只为众生迷佛，而非佛迷众生。今天其实众生在修佛的路上，如果遇到阻碍，或者说障碍自己没办法成佛，归根究底就是自己的心迷掉了，乱掉了，起妄想了、哦、自己误自己。佛不误众生，是众生自己误自己。如果自性若误，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所以佛跟众生中间真正的无二无别。为什么？佛就是误了的众生，而众生呢，就是迷了的佛。这中间无二无别哦，绝对不是佛以外还有一群众生，众生以外还有一群佛，不是这么回事。这个道理就是最基本的硬道理，无二。那么我们在讲这个《维摩诘经》五月开始，它整个经文呢、啊，就是在绕着无二法门、哦、我觉得蛮精彩的，我自己是已经全部看完，我觉得蛮精彩的、哦、自性平等，众生是佛；自心邪显，佛是众生、哦、其实众生跟佛的中间的差别是什么？就是在于你有没有分别啊，你有分别心啊，你就是众生。那你没有分别心，万法一如，众生平等，心佛不，而那个心佛众生无二无别 ，right？ 那你就是不二，不二法门，不就是佛吗？所以汝等心若显虚，即使佛在众生，就是佛啊，就在众生之中。你心没有办法平直，就是你心如果没有办法不做到分别执着，你就是在歪歪曲曲的这道上行走的话，你没有办法成佛。所以佛啊，并不是一个非常遥远、遥不可及、啊、让大家这个永远没有办法触摸到的一个形象，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解。佛，什么叫佛跟众生？一个就是平等心，一个就是分别心。平等心就是佛，分别心就是众生。当然我们楞严经讲了这一连串呢、啊，告诉你就是说，因为我们无始以来，我们那个根性实在是太坚固了，太坚强了，没有办法打破。所以即使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都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大家都一样，因为习气太重了。但是没办法，你必须要、啊、这个闻思修正。在那个楞严经后来就跟你讲说，他说你别无二法。对于我们这些凡夫啊，你就是闻思修，你就是先听闻，先把这些道理听懂了以后，你看第一遍听不懂，第二遍可能有一点点懂，你听个三五八遍、十遍，我跟他就都懂。它其实是一个洗脑的过程，但是洗脑过程不是阿 Q， 而是其实佛陀他所证悟的这些道理啊，跟我们人世间实在是叫180度的反转，这是黑白的差异，所以比较难接受。你真的是需要慢慢一直熏习，一直熏习，所以你就在闻思、闻思、闻思，最后开始修，终究能证。哦，所以。继续去看这些佛经，你就会越来越有感触。他说啊，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他说，如果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本身不具足佛性，那你要到哪里去求佛？大乘跟小乘很大的问题啊，都一样，凡夫二乘，心外求法。我们心外是求这些长寿健康啊，人世间的快乐。二乘人呢，是心外去求涅槃极境，这些都不是，这个都不靠谱，没办法往前走，根本也没办法拿到自己所要的东西。哦，真正的你要知道，回归一念心性，所有人都具足那个佛性，汝等自心是佛，更须狐疑，真的不用怀疑啊、哦！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心外无法。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其实你看我们一共有是不是十个章节，前面九个章节都是在讲心外无法，回光返照，回光返照，心生种种法生、哦、心灭种种法灭。他说我今天留一个记，就是一个有名的句子啊、哦。他说跟大家那个告别了，他说就自信真佛记，又做一个记啊、哦，后代之人视此记自见本心，自成佛道。他后面又写了一个记，也很简单、哦、我们今天这个课应该也是很快就可以上完。他说真如自性是真佛、 啊，邪见三毒是魔王，邪迷之时魔在舍，正见之时佛在堂，性中邪见三毒生，即是魔王来助舍，正见自除三毒心，魔变成佛真无假。先看一下这到这边好了，告诉你，我们真正的真如本心就是佛。好，所以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本来就是佛，佛性原本具足。这个从理观上来讲啊，就是说从本质上来讲，我们真是完全具足这个佛性。但是我们现在啊，需要修，把这个佛性，因为被障住了，你要把这个佛性带出来。就像楞严经，我们马上就会学到，他说我们现在这个众生就好像一个金矿，这个金矿啊，你去挖那个金矿，是不是有掺杂一些杂质在里面，但是那金矿每一个金子是纯金啊，只是那个时候啊，我们一念不觉偏差了，所以有感觉就像这个金矿啊，跟外面这些沙石混在一起。那整个修炼的过程啊，就是要把这些沙石给拿掉，修修修，把那个金子啊，只留下金子，就留下纯金。但是这个纯金，它从头到尾都是纯金，它的质量没有差别，它也没有变脏哦。它只是有跟其他的杂质混在一起，但是并没有那个杂质并没有伤害到这个金子的本身啊，金子的纯度，金子的那个它的那个 quality 从来不会因为旁边的杂质而有所改变。所以你迷惑的时候啊，你心在那里起颠倒妄想，在那边打着不停的小算盘、小九九，看看怎么样能够利益自己啊，把自己跟家人、你最爱的人那个利益最大化。哦，那旁边的人不管我的事情。当我们每天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魔王就到家里来住了。哦，你成不了佛的。我们每天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魔王都到家里来住。一旦啊，你啊能够把这些事情放掉，我们能把这些事情放掉的时候啊，那个佛啊就在正堂之中了。所以你家到底住的是魔啊，还是佛，其实是自己决定。哦，你执心就是道场，你不要去打妄想，不要分别执着的时候，佛就在那个高堂之上。你反之呢，那个魔就住在你家，其实就这么简单而已。当然你说都不做这些我们平常这几累世累劫或者几十年所做的事情难不难啊？肯定难的。哦，没有，我们真的这群人，我相信能做个一两天几个小时不得了了，但是没办法。这个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哦、你忘了你就要再去听经文法，再把自己拉回正道。这人都会迷失，每个人都一样，所以你就必须，所以我们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在修行的人啊，都是一样半魔半佛啊。你佛性显现的时候，你在听经文法，在那个非常殊胜非常庄严的环境里面，那个佛性就出来了，哇，那光明出来，每个人都慈眉善目。等到一走出这个讲堂、哦、那个哇塞那个怎么样，马上魔性就出来了，面目马上变得狰狞，实在没办法，你就必须要不停的、不停的在这个用这个佛经来正法吧，正知识来浸润自己。所以啊，如果学到这边，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说听经文法啊，比抄经、读经、诵经要重要很多，因为真正这个硬道理、正知识，它有办法洗涤你的心，你光是靠念经是那个力道是不够的。哦，念经可能会让你心情喜悦，可是它没有办法让你开智慧，完全是两回事情。你念经念一辈子，每天十万遍的念，还是一样没办法开智慧哦。你就是要听经文法，把硬道理学会。佛陀到底要讲给我们什么？一个佛教徒，他佛陀49年到底想讲什么事情？你说我学佛，那你连佛陀想讲什么都不知道，这怎么学？哦，这个一定就要摆在心上面啊！听经文法，这个叫做诵经容易解经难啊。所以他说法身、报身及化身，我们一佛有三身啊。三身本来就是一身哦，这个我们应该以前已经讲过了。你不要觉得有一个报身，报身外面呢还有一个法身，法身外面还有一个应化身，不是这样解啊。那个法身、应化身、报身，它是同一身，只是从不同的 perspective 来看这个大觉的众生、哦、那么三身本来是一身，若向性中能自见，即是成佛菩提因。告诉你啊，往内观、 往自信中啊，你才能够自见自己，见到自己的佛性。这个啊，就是成佛佛的菩提因。其实发菩提心就是成佛之因。明天的《金刚经》的课，我们会重新再讲一次菩提心，因为很多新的同学，甚至还有旧的同学问我的问题，都发现大家还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应该讲大家知道什么是菩提心，但怎么去修菩提心？我没有菩提心，我怎么做？所以明天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再多讲一下。那什么叫做因无所住而行布施，在空性中行发菩提心，怎么去做？怎么在空性中修？这回到那个六度般若，这个我们明天再讲。所以他说啊，其实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常在化身中。基本上你的佛法报三，佛法身报身应化身，其实就是同一身。你啊，这个往内观清净自性，那个法身自然就成就，你会有受用啊，是不是？你的法身成就会有受用，会有报身。然后报身呢，还会有你会发愿嘛？发愿还要去度化这个到娑婆世界救苦救难，所以会有应化身。这个法身是常住的，报身呢，法身是常住的，不生不灭。报身呢，报身你要修德，你修德之后就不会再失去了。应化身呢，那是一期一期的应化身嘛。我发了这个大愿，我就变成应化身，我要去 fulfill 我原来的发的这个愿力之后会结束。哦，应化生是一起一起的，所以这些就有概念要有，然后性使化生行正道，这些就不管了。当来圆满更无穷，好，这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法报化三生，一个是体性，一个是相用。相用呢，有报生跟应化生。哦，好，再来咯，他说修行的时候啊，淫性本是净性因，除淫即是净性身，性中各自离五欲。见性刹那即是真，什么意思？这个淫啊，就是淫欲的意思啊，就是性欲、淫欲。事实上，这个淫字啊，它是用淫啊来代表所有的贪欲。你知道我们啊，叫做贪嗔痴慢疑五毒，但是五毒啊，事实上基础点就是那三毒：贪嗔痴。贪啊，你不要把它想成只是贪财，贪财、贪吃。贪享受、哦、贪这些淫欲、贪色、酒色名食睡，这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贪欲。他说事实上、啊、到最后那贪嗔痴最后啊，那个贪字啊，真正啊，就是让你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不停的打转，这个贪字非常重，在这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他告诉你啊，其实啊，那个淫欲啊，你真的修行，这个淫欲好像是让你在六道轮回的这个烦恼所有的罪恶之因啊，但事实上它也是修行之因啊。因为啊，你就是因为有这个贪欲，你依着这个贪啊去修啊，最后修成正果。也就是说，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真如啊，不生妄念，但妄念呢却依真如而起。哦，就是这意思。其实你的这个烦恼跟菩提是同样一回事，你依着烦恼最后转化变成菩提。你菩提变直之后就变成烦恼了，哦，所以他就这边还是再继续跟你讲这个不二法门。其实所有就是要把性中这所有的五蕴啊，我们自性之中啊杂染的这个杂质，我们就是一个杂染的那个金矿，要把这个杂染的这个杂质把它拿掉。那你拿掉之后，你就回归真如了，哦，那么今生着欲顿教门，呼吁自性见世尊。若欲修行密作佛，不知何处你求真。若能心中自见真，有真即是成佛因。不见自性外密佛，起心总是大痴人。顿教法门以经流，救度世人须自修。报汝当来学道者，不做此见大悠悠。啊，他现在告诉你，你今天呢、啊、有机会遇到了这个顿教法门，啊。顿教法门是当下就是顿悟啊，明心见性，就是你只要你回归那一念心性，当下不再分别执着，你明心见性。那他说啊，你呼吁，那就你这个顿教法门其实就是哇，你呼吁世尊的，呼吁自性，什么意思？就是你见到自己的那个佛性了，当下见到自己的佛性了，见世尊就见佛了。 哦，佛什么样的人可以见到佛？真正所以讲不是神佛的肉身，是佛的那个法身。什么人能见到佛性？你成佛了，你佛性出来，你才能见到佛。那么 otherwise 你见到的都是可能硬化身啊，你他佛有可能变成蚂蚁渡你啊，变成一只蟑螂渡你啊，变成一只小狗渡你，变成一个人渡你，那你也只能看到那个硬化身。这边所讲的那个见自性啊，欲自性啊，或见自性或见佛，这些其实都是指你明心见性，讲的是法身法性啊。若欲修行密作佛，你要修行啊，你没有办法心外去求佛，心外去求法，所有东西都在你一念心性之中啊，这个才是成佛之因啊。如果你不懂得这个道理，到外面去求佛，到外面去求法，到外面啊去修行，觉得有那么一个佛性，有那么一个什么东西可以证得的话，他说你根本就是个大痴人啊。那他说我今天把这个教法留下来了，那告诉大家，如果你不照着这个做的话，哦，他说那你就是不做此见的话，就是大悠悠，就是哎呀，那就是浪费你的光阴啊，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学佛，然后也不会有任何进展。所以你看他最后留下来的这一句偈，最后这一次这一句偈，就是告诉你心外不要心外求法，万法由心，心外无法哦，你除了那个真真如心之外，外面没有再有任何东西了，所以就回归那真如性，把那杂质拿掉，你最后能够见到那个经啊，最后真的纯经就出现了。所以老师说完这个偈啊，就说你们好，你们啊，汝等啊，好住啊，无灭度后啊，莫做事情悲戚与泪啊，受人吊问，身着孝服，非吾弟子。啊，亦非正法。不要我死了以后啊，不要那边搞一大堆什么大的灵堂，一堆人来吊祭啊，然后哭得死去活来的，千万不要干这事儿哦。他说你干这事儿，你这就不是我的弟子了啊，这绝对不是正法。但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啊，自本心自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这个地方我觉得写的还不错啊。真的就是你的自心啊，没有所谓的动静。这边讲的全部是二元，你看又来了，没有动静，没有生灭，没有来去，来亦无来，去亦无去嘛，来无所从，去亦无所去，没有是非，也没有住，安定安住在这边，或者也没有往啊，其实就是动静。所有的一切没有所谓的，没有所谓的好坏，他也可以讲说无好无坏，无善无恶啊，没有光明，也没有黑暗。就是要你安住在一念心境上面，断了所有的二元，不要再，你知道二元怎么断？二元你要唯一能断二元就是没了我，你只要还有一个我的这个想法在这里，你永远就在二元的世界里面。这个说起来好像很容易，做起来很难，这个真的很难。但是唯一的真正要你做的回归一念心境，就是把我给放了，把这个我给放掉了，我的价值观，我的尊严啊，我的好处，我的痛快，怎么样怎么样，我的痛苦，我的烦恼，这所有东西慢慢慢慢你要把它放掉。其实断舍离啊，你说断什么啊，断舍衣服舍钱啊，断掉什么东西，舍 relationship， 其实到最后啊，你所有的 practice 只是为了要舍掉你自己的那个我，你心里那个我没有了之后啊，也没什么好断舍离的，也没有什么好人跟坏人，那一切就是，其实你没有了的我，就没有了对面，所有东西你就回到刚刚我们楞严经所讲的，就是那个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其实还不够啊，一真法界是说你见到了那根毛，你知道它是虚妄的毛，那个就叫一真法界。九法界呢，你见到那根毛，你以为它是真的毛，就变九法界了。你见到那根毛，你知道它是假的毛，是虚妄的，只是一个影像，你在一真法界里面。但是在一真法界里面，你明心见性就是一真法界，你就是要在里面慢慢慢慢慢修，最后修回你那个圆正，那个最圆满最原始的那个如来藏，好，根本连那根毛都没有的影像都没有。那他说啊，若为无教，纵无在世，亦无有益。那么就说啊，他就说一个偈，就说这个是不是念悟啊，这个不知道这怎么字，这个字念悟吗？悟悟不修善，腾腾不造恶，就是你不修善也不造恶，你还有修善造恶的想法，说哎呀我要诸诸诸诶那个叫什么 诸众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还在二元里面，你还有善跟恶的想法，所以你不修善也不修恶，也不造恶啊。其实你的内心就是无所住呢，不停的就是在行六度。那对于你来讲，那个六度啊，明天会讲，根本就没有那个没什么众生，也没有菩萨，所以你也没在行，也没有在行六度啊。就也就是说，你行了六度，你还要当没有在行。这个就是正宗的这个正知正见，你无时无刻不在行六度，但是你心里没有六度的想法，你行了还要布大布施之后还要当没有布施，而且你不是当没有布施，你是根本没觉得自己布施过。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感觉，那你到位了，你开始有那么一点感，你有点有那么一点那个哎那个味滋味有点出来了。如果我们只是在布施觉得自己沾沾自喜的话，那当然是不错，你有做布施，但是功夫不到，或者你做了布施你时时提醒自己不能够有挂碍、哦、那就更进一步，但是还是不到位。你得做了布施根本没觉得自己在布施，那就厉害了、哦、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要 review 一下自己有没有一点点进步。所以啊，他说这个急急断见闻，这个断见闻就是断掉外境，见闻修长觉知、哦、不要跟外境起舞，荡荡心无着。这个就是六祖慧能讲的最后啊。他说：“师说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谓门人曰：‘无形矣。’”就跟大家讲，我要走喽、哦，就真的要那个入灭了啊。然、哦、后安然迁化，于时异香满堂，白红属地，林木变白，禽兽哀鸣，他就往生了。嗯，就据这个弟子记载，就往生的时候整个房间充满香气，然后天空就出现彩虹等等，就是这些祥瑞之兆啦。但是树木啊，就外面的树木忽然变得像惨白的、哦、然后所有的这些旁边的这个鸟兽啊，这些都在那个哭泣、哦、这是最后他弟子记载。然后到了十一月的时候啊，广韶兴三郡官僚及门人曾俗啊，争营争身，大家那个莫觉所知啊，就是每一个人都因为六祖慧能实在太有名了，每一个地方啊，那些政府首长、那些有钱人，通通都争着希望把他的那个身体啊，后来化成舍利嘛，整个人的这个舍利想要迎过去啊，那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后来就焚香祈祷，那么香烟指处思索归烟，就希望就是能够用瓦杯啊，他们是用那个燃香的方法，看看老师希望最后把自己的那个舍利放在哪里啊？那后来啊，就那个香啊，就直指着这个曹溪啊，又回到了曹溪。所以十一月十三日啊，千神龛就把他的这些衣钵啊、神龛等等，就迎回了曹溪啊。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龛，是不是念龛啊？神龛的龛字啊，弟子方便啊，以香泥上之，还有个弟子就拿这个檀香做的这个泥啊，把它的最上等这种香泥就抹在六祖的真身上面啊，那么再以铁叶七步，嗯，反正就是应该就是能够弄一个，很希望能够不腐坏吧，哦，就弄一个大铁真身啦，我们应该叫真身，那么回护师就反正又把它入塔。反正就做了一连串的这个service， 我也不太懂了啊、哦。那么入塔的时候就看到塔内有这个白光出现，直冲上天，三天以后才散。这些反正是后代的这些法海这些弟子所记录出来的，应该是六祖慧人在入灭啊、哦，以及他入龛啊、神龛这等总。这一连串的时间啊，都有很多的神迹发生哦。那大家所有都听过，像潮州的那个听到这些事情啊，就帮他立碑啊，哦，所以反正都是非常庄严的在这里立碑啊，然后去应该是说去赞扬赞美他的这个道行啊。那么皇上也有派这些大官等等啊过来处理。然后诗春秋七十有六，所以六祖慧能啊。春秋就是年纪的意思，活了七十六岁。那么他是二十四岁的时候啊，哦，那个年二十四传一三九住法，二十四岁拿到了五祖那个忍和尚的衣钵。三十九岁，他不是跑去那个猎人队里面凹了 十几年，然后39岁他才那个削发出家，那么他就之后就一直不停的在说法，一共讲了37年啊、哦。那么得止四法者43人，他下面好多学生，大概能够有能力啊、哦、去外面传法，可能就有自己一个小小学堂的有43人哦。那悟道超凡者，那就不知其数了啊、哦。那么他说、啊、达摩所传信一啊。还有他达摩是不是有传的那个衣钵给他，那么唐中宗呢也赐了一些宝物给他，可能有这些钵啊，但是钠呀钵啊这些，但是都是非常金贵的啊，绝对不是那个铁啊木瓦呀、啊、做成的，都是一些非常金贵的这些贡品啊。然后以及他方便啊还铸了这个老师的这个真身的像啊等等，那反正全部呢还有这些道具全部啊他的全部都放在这塔里面，就有人啊在旁边这个伺候着。他说主塔是老师之，这个师位素餐的意思嘛，就是在这个地方看守着，坐在这个位置，然后就是帮忙看守了，帮忙祀那个供奉啊，那个永正宝林道场全部放在这个地方啊。那么流传坛经以显宗旨，此皆兴隆三宝普利群生者，就是这个东西啊最后就会传到后面，到这地方就结束了哦。那个六祖坛经第最后一品呢就基本上只是一个 wrap up 哦，所以我们就很快过去。有没有问题啊？我想问你们问题，你们没有问题我就要问你们问题哦，每个人答一个，很快，今天还有一点时间。你记不记得我们很久以前上课的时候有跟大家讲，本来要你们回去讲20个，什么是实相？什么是实相？还有没有印象？我讲第一个好了，我讲一个哦，你们就轮流讲了。先能讲的就那个，我想说最后一次啊、哦，还有一个小考试，我不想让你们回去准备啊、哦，让你们那个在家又不得安宁啊、哦。这懂了就懂了，记得应该就记得。你们所有佛经里面学过有没有什么东西你觉得是实相的？我先讲一个啊，那大家轮流啊，或没有人举手，我就顺着那个电话我看到的名字叫啊。我随便讲啊，实相对我来讲是什么？实相，你先去思考啊，就是实相是讲什么？就是无二嘛，对不对？就是讲我们讲空性嘛，如来藏这个。来，随便举个例子啊，我讲一个，那我讲你们就不要重复了，你们前面人讲的，后面尽量不要重复啊。因无所住而行生其心，这个就实相。因无所住，你不要有所住，然后呢你能够生心发菩提心 行菩提道，这个东西就是实相，这个就是我们讲佛性是实相。好，有没有人要开始？每个人都要讲一句啊，没办法，我从 day one 上课之前已经跟你们预告那个最后会考这个试啊。 老师，那我先说好了，真空妙有。 真空妙有，可不可以讲一下什么意思？可以，真空妙有很棒。那你可不可以讲真空妙有是什么？ 啊，还要解释啊？真是的。 啊，很棒，真空妙有答案 bingo 是对的。你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什么是真空妙？就稍微讲一下。 啊，真空应该说体性都是真空的，是真的是空的体性，这是以体性而言。妙有的话，就是用相用去解释。 好了，算你过关了。真空不空，人生妙有，妙有非有，不爱真空。 老师，我也可以讲。 老师，我要讲一个。 讲的是谁先叫的？ 我。 你是谁 ？Jenny 啦，Jenny，Jenny， 好了，就来来来。 就无实无虚。 哎，不错哦，什么叫无实无虚？要讲一下，你自己讲出来，你不能乱诌一个。什么叫无实无虚？答案是对的，可是你要解释。 无实无虚就是本性空寂啊。 等一下，一个无实，一个无虚，本性空寂是什么？ 是无实。 那再来呢？ 无虚就是非相而相，即灭体现前。 你无实无虚答对了，然后无实你讲也很好，我们把它修正，我们稍微 不是修正，我们把它那个 fine tune 一下。如果你问我无实无虚是什么哦，你问我，我会马上脑筋里面忽然 pop out 一个答案，就是一个是随缘不变，一个不变随缘。 嗯， 但你讲体性空寂也对，体性空寂是什么？是无实嘛，对吧？所以你体性空寂的，但是呢，无虚是什么？虚是在哪一方面的？ 哪一方面？ 你看，无实是在讲体性嘛，那无虚是讲什么呢？ 相、 相用的话是什么？它 实相，实相现前。 其实应该讲，它就会随缘变现各种样子。 嗯， 对不对？体性是空寂的，但是呢， 嗯、 它会随缘变现相用。 嗯哼， 所以一个是无实，一个是无虚。 嗯哼， 你的答案是对的。可是，所以你们看，你们现在每一个人、哦嗯，一个真空妙有哦，一个无实无虚哦。我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哦。嗯、再来，谁？那个 Jenny， 就是你们现在讲的你的答案，你要解释一下。你不能把随便抓一句，就是开始要解释。好 ，Jenny 算过关了。再来，谁？ 老师我，我阿宝。 谁是谁？ 阿宝， 好，阿宝答案是什么？ 一切即一，一 再讲，你怎么没听清楚？ 喂 喂，你再讲 一 次。一 切即一，一 一 奇怪， 一切是不是一切即一，一即一切 ？Hello， 听不到。 现在呢？ 你们听到我讲话吗？我听得到阿宝讲话呀。您听得到我讲话吗？ 听得到吗？喂， 阿宝，我听得到。你的意思是不是一切即一，一即一切？ 对对。 好，那什么意思？解释一下。 就是万法就是真如，随缘不变。 好，再来呢？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好，过关。你应该讲万法即是真如。随缘不变，然后还要再讲啊，真如即是万法，不变 随缘，不变随缘，一切即一即一切不变随缘。 对，你要记得六祖慧能不是交代了吗？你讲两边，你两边要圆融啊，对不对？ 啊，一切即一，嗯， 对对对， 万法就是真如，然后一即一切不变随缘。 对对对，一即一切。真如就是万法，对，一即一切，要一切即一嘛，万法就真如嘛，真如万法，不二无，无二无别，性相一如嘛。 对， 好，过关。 好， 再来，你要抢答，你先报姓名哦。 Carol，Jenny，Jasmine，Carol 刚先听到，然后 Jenny， 先 Carol， 再 Jenny 来 ，Carol。 嗯，实相它不是相，也不是非相，不是有，也不是空。相而非相就是色即是空，非相而相，空即是色，空有同时。 过关过关，很好。再讲慢一点给大家听好不好？你再讲慢一点，这样大家会。 哦、我在讲， 你慢慢、 哦、 慢慢讲。 就空相不是相，也不是非相，不是有，也不是空。相而非相就是色即是空。非相而相就是空即是色，它就是空有同时，这个就是实相。 很棒，好了，过关了，真的是太感动了，你们全部都已经可以毕业了。好 ，Jenny， 我刚才有听到 Jenny 叫自己的名字，哦 ，Sorry， 你再讲一次 ，Sorry， 缘起性空就是实相。 好，解释一下， 对吗？万法缘起缘灭，没有自性，所以空有同时是，所以这是实相。 万法，你再讲一次，让我想一下，万法怎么样？万法 缘起缘灭， 因缘生灭，万法因缘生灭， 因缘灭， 所以这是色相， 空有同时。 先等一下哦。我要把这个地方有漏了一点。你说万法因缘生灭，这个讲的东西是色相，然后另外呢， 空有同时。 对，那空是什么？因为你现在讲的每一个答案，你要把它解释一下。比如说，你说缘起性空，你刚刚讲的那个万法因缘生灭讲的是缘起。 那性空呢？ 性空就是万事都无自性。 OK， 可以。其实哦，那个缘起性空是比较前期所讲的，它是一个在二十说法里面所讲的一个在讲空性的东西，但是可以算过关哦，可以算过关。那个缘起性空啊，你就要把它两边要圆融过来。其实这又回到什么东西？其实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讲的就是性相，色空不二，性相一如。缘起是色，性空呢是他讲的他的那个空性，所以是色空，色空不二。这个空不是讲虚空啊，所以每次有时候讲空，有时候讲虚空，有时候讲说空性，你要把它抓紧，这样可以过关。OK， 好，谢谢基尼。再来还有谁？ 老师，那随缘。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呢？ 我刚讲过了 啊，你讲过了啊，你讲过了吗？ 我刚讲了，前面已经有讲随缘不变，可以了，好啦，那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解释一下 ，Jasmine？ 随缘不变随缘就是它是体性空寂的嘛，那它随缘不变就是在讲它的相用了，它随缘又变现嘛。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一题先。这题是对的，答案是对的。那你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什么是？我们先解释什么是不变随缘， 就是它的体性空寂，不是吗？ 对对，体性空寂，但是怎么样？ 它是不变的啊，体性它空，它就是 不变随缘啊。等一下哦，这个地方可能有点卡住，不变随缘呢、啊，其实重点啊是说它虽然不变。但是它会随它的体性虽然不变啊，不变， 对， 但是呢它会随缘， 它就是它的它会有不同的相用展现出来嘛，表现出来，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你看啊、哦、随缘啊，你看不变随缘啊，我们先讲不变随缘是什么，它的体性不变，但是它会随缘展现不同的相用， 对， 然后呢随缘不变呢，那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它虽然有不同的相用，但是它的体性是空寂，是有不变的嘛？ 对 ，OK， 过关，没错。你现在要回答这个不二，你现在大家都开始抓到这个要诀了。实相是什么？就是不二。你看，真空妙有，其实真空妙有同一回事情，对吧？你说非那个无相无不相，那 Carol 讲的也是啊，无相，你说它是相也不对。那无相无不相，你说它不是相也不对。哦，其实就是两边都不能着，那不变随缘呢？你说它不变，哎，不对哦，它可以随缘哦。你说它随缘呢？哦，也不行哦，它其实是不变哦。所以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就是实相。好，过关，谢谢 Jasmine。再来还有谁？ 我是 Lisa。 Lisa 来。 啊，好，那我是想那个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这个也是实相。 哎呦，不错哦。讲一讲，解释一下。 就是前念不生，前念不生即心，就是在平等清净的体性当中如如不动，不起心动念，不着相。那后念不灭即佛，就是说，佛以应化身度化众生，然后所以要显出大用妙用，然后就是度化众生不能断灭，然后。所以就是整个来讲，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然后这个就是实相。 赞，过关，很清楚。好，再来还有谁？慢慢来哦，你们可以翻书哦，你们慢慢看哦，反正我们还有时间，不急哦。 喂 ，Lily， 老师 ，Lily，OK。 我实相应该是无上菩提。 实相是无上菩提，那你可不可以讲？哎，这个重点来了，这本来是我明天晚上要讲的内容，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菩提是什么？ 菩提是我们的佛性啊， 无上菩提是我们的，所以你说其实实相就是我们的佛性，哎，你讲的其实是应该让你过关的，你讲的其实是对的，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个菩提啊？如果除了我想看看。除了我们的佛性啊，你讲，其实你这个答案很深啊， 我明天要花一堂课的时间，明天晚上要花一堂十课的时间讲你这个菩提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在，我想你讲的这个菩提应该是我们所这个菩提心嘛，对不对？就是我们的佛性、啊、 对， 你想要发菩提心你还要正德，所以啊、嗯、这个地方呢Lily 这个答案是过关的，可是我想后续的东西你可能还现在怎么讲，我先给你们预告一下好了，明天上课。Lily 这个菩提哈，其实我们所发的菩提心有两个层次。 哦。 你要把这两个层次都讲出来了，那你这个答案才能算过关了 ,Lily。菩提哈，你说菩提就是佛性，就是我们的那个实相，你这个其实是过关的。但是因为你刚讲了一个，如果你刚刚说实相就是佛性，我觉得就过关了。就是我们原本弟子那佛性、嗯、那个 如来藏。但是呢，因为你讲了菩提这个哦，菩提其实有两个层次、嗯、一个层次是说你在世俗的时候你是不是发心真的要去度众生，无数无量无边众生，我要发愿让他能够那个得灭度。但是后面一句是什么、嗯、后面一句是实无众生得灭度。 对， 前面是告诉你我要发心度一切众生，但后面呢实无众生得灭度。前面哦，前面告诉你不能着空， 对， 后面告诉你呢不能着有。也就是说你在空性的基础上度众生，你度了，有没有度？的确有度，但你度了要当没度。如果你讲菩提的话，我会 expect 你把后面那一段讲出来。 哦、oh, ， 你懂吗？ 嗯， 因为实相没有错，是佛性，嗯、是菩如来藏。可是你讲了这个名词以后，你必须要能够加以解释。 好， 好不好？好， 好， 今天算你过关。可是明天好好上课，明天晚上我要讲这一段。哦，这一段也是我最近，嗯、为了要讲《金刚经》，我重新去思维，然后整个重新整理。是我以前自己没这么深的体会，是后来开始 come together、哦、明天晚上再跟大家做分享。好，莉莉过关。 好再来谁？ 好， 老师 Tracy。 是 Tracy 你说。 对，反正我觉得应该是金刚经所说的凡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也就是心经上面所说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你刚刚所讲的色空不二。因为不会外在的色相而产生执着跟障碍，那因为处事的时候不执着不障碍，所以面对各种境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超越自己的业力，然后达到圆满的境界。 好，可以， 这样可以吗？ 若见多相诸现， 若 见 诸 相， 对，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嗯，这句很好，这句过关是实相。其实但是你要，你大概有点感觉，但是你要看到这句、哦哦、我们金刚经还没讲到这里。其实什么叫做你见诸相非相，这个地方是在告诉你，你真的见到诸相，就是所有外面的一切相，你知道你什么什么叫做见诸相非相，你知道它其实当体即空，它的相其实是虚妄显下，它根本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 嗯，也就是真空妙有、这个、对不对？ 对，其实又回到真空妙有了，没错、 嗯、 那就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如来就实相啊。 OK 过关、嗯、很好啊， very good 啊， 谢谢老师。 好，再来。我再讲一下，我这个作业我没有跟任何人讲哦，我是临时起意，我本来想说今天讲完如果有时间我们就做，没时间就算，就有时间，所以没有任何人我有事先通知，半个都没有哦。再来，还有谁？ 我说一下好了，我想说， 哦、 对，即非是名，不晓得是不是实相， 是 因为即非。 但是你要讲什么是即非，什么是是名？ 因为我想即非呢，它在体性来讲，它就是无实；然后是名，它在相上来讲，它就是无实无虚。那无实无虚呢，空有同时，就是实相。 好，过关。 好，谢谢。 哎，老师，那我可以讲一下美月。美月， 美月。 对，那我想，对，赶快讲。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啊， 就是那个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昧，是吗？ 是，可是你要解释一下。 哦，就是比方说因缘和合，就是因缘促成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它好像出现了，生出来了。然后因缘别离的时候，比方说就是它就明昧就消失了，就比方说一朵花好了，它一朵鲜花，我们看它的时候是这么漂亮，那就是因缘和合，所以这个花出来了。那当它枯萎的时候，时间长的时候，它就灭掉了，就枯萎了，然后我们也不会看见了，就可能就到泥土里养分里了，那就是后面的那一句虚妄明昧，对吗？ 好，我要美月，你只讲了一半，你要让它更完整的实相，应该是所有一切法其实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因为你刚刚所讲的那一段是在讲它的相用，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 嗯， 可是它其实所有一切，其实它的当体即空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你把这两个合在一起，你就过关了。好，可以算过关。 好，谢谢。 抓到重点了。还有没有人没照到名字？我看到了那个 Vivian， 能不能讲话？Vivian 没声音是不是？ 小朋友都睡觉了。 好好好，哎，那你也不能这样逃掉，你等会发一段 text 写在那个大群里面给大家看，可不可以 ？OK， 好 ，OK， 好， 好了，你就逃过一劫了。那个，哎，我看到有一个那个 Annie 是不是有来上课？是不是我们、那个、 有老师好？对，那个老师我讲一下好了。这个我今天来上课，前面都没有上课，不过我就把我对禅宗的一个了解，对，来，我讲一个，就是我的理解哦。那个实相无相，然后观照这个般若，然后遍法一切。就是遍满了一切的法身、嗯、我把这个结合起来想一下我的感觉啊，这对我来讲，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日常啊，就是有很强烈，我们经常有些惯性嘛，强烈的在物质上啊，思维上，那所以我们在做禅修，我们把这个禅修放进来啊，就会禅修的时候就比较很要需要有比较耐心，那我们的念头才能够极静，在极静里面然后去聆听嘛，那聆听什么呢？我觉得是听一些极静跟听没有，那这份实相无相里面的这个净念是相续的，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就能够去听到我们所谓的平常心，那平常呢就这颗心，我们这颗心呢就是实相也是无相，日常的生活也是在这个实相跟无相里面，可是我们什么时候真的能够去知道实相无相了，我觉得几乎是没有，那只有在我们在人世，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情是随着感情起伏在飘动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理解，要去禅修，我觉得是要目的是为了要观照般若，那学禅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回家，回到哪一个家呢？我觉得是回到这个无为法的家，空性的家， 是 那空性呢，让你的心呢不再有作用，让心回到空性里面，是让我们的六根、我们的六尘，的分别执着呢，五蕴呢不连结，也没有去产生那么大的作用。六根六执、六根六尘呢，不是没有，因为你有太强烈，才会有很重的执着。那我们要放下这些，才有慢慢有这个机会，能够进到空的境界、无相的境界。那怎么让你的心回到实相无相的家呢？我觉得就要做观照，所谓的观照般若对我来讲就是能空一切，那空是什么？我觉得空性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的，就是我 隐约中能够用三个讲法，三种空，有的空、无的空跟不有不无的空，不管怎么样的空呢，就是如实的把它观照般若做好，那遍满一切的法身就是在禅修中呢，我觉得要证得法身，法身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法身呢就是充塞的宇宙遍及一切无所不在，是我们整个生命统一的觉性，整个就是我们生命的共同体，我觉得这个是我能用语言表达的 的方式，所以老师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得更好，反正这是我能讲的。如果 非常好非常好， 实相无相到这个观照般若，一直到我们遍满一切的法身。 哦，那个果然有跟正统学习的讲出来就不一样。哎， 没有没有， 我们之前 老师真的， 我们之前上课录音你有听是不是？有没有听？还是你 有有有？我中间有听一些老师你讲的，我都有听，我没有办法准时，因为当天可能有事， 是是是， 所以我事后我就会有些时候就会听，然后我也 是 一次是听多一点。对呀、啊，所以老师谢谢你，你一直以来都解释的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今天上课是非常轻松，平常不是这样，我还怕说你只听了这一堂课你就以为我们整个六祖坛经都是这样的内容，不是这样，前面有比较正式的在上课。不过我跟你讲，Annie你讲的很对啦，我刚刚你讲完之后，我自己觉得我对实相啊，我觉得其实就是三个字，就是佛曰怎么样不可说啊，你反正能用语言、 啊、所以很难很难形容用语言。对啊，然后 很难是没办法、嗯、 没办 法， 说实话是没办法。对 对 对 好，谢谢 是的是的、谢谢老师。 哎，我还看到还有一个人在线上，不知道他要不要讲。 Wendy 你能讲话吗？还是又是半夜没办法说话？没办法说话就算了。 老师 我以为我不用讲哎、欸你刚开始对呀、啊、不是那时候刚开始说对呀、啊、你就说我是不用讲我还很高兴 哦对有你现在有办法随便蹦出一句吗？ 不然就因为老师之后要讲法华经了嘛，对不对？那我在想说，那就我就讲那个开示悟入佛的之见，就入佛之见。 哎，不错，可不可以？那你有办法解释一下吗？ 我有点忘记了，不过我想想看。 好啦，先过关，先算你过关。 对， 因为我没有 准备一下吗？没有准备啊，其实没问题啦。 啊、 那个， 因为我想开示悟入的话，因为开出本有，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要看那个谁的，那个解脱文句是讲。对，开出本有、就是从假入空，因为它本来就有，就是我们就是有嘛。然后事出本无，就是从空出假。然后呢，悟无有无，还有入出无碍，就是行中道这样子。所以 一个是理事无碍，一个是事事无碍。 对，理事无碍跟事事无碍，对， 过关，很棒。哎，你们真了不起哦！我说真的，我这次考试我是刚刚才决定的，从来没有跟半个人讲过。你们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几分钟之内讲出刚刚答案，随喜大家。我觉得这个六祖坛经非常圆满结束了哈、哦。这最后一堂课我们弄得比较轻松啦，那上课也就大概就混过去了，不好意思。那我们六祖坛经应该还有没有人有问题或想法？一片安静，大家已经被吓坏了。然后我们就下个礼拜啊，不上课，就下下礼拜可能我们那个三月四月我们就只上楞严经啊，下午一点。那么我们五月份开始啊，上这个维摩诘经，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下课咯。那个下一次所有同学是，我再确认一下啊，是那个四月11号上课，好不好？然后 Vivian 得把他的想法 text 写到那个大群给大家看。OK， 那就这样子咯，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拜拜拜拜。 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